第95章，鬼故事。922重新洗了手上的牌，对着秦秋碾开。他刚要说话，系统又开口了：“ 抽到保送牌，意味着考生既有毋庸置疑的能力，又有令人羡艳的运气。一张保送牌可以让一位考生免除剩余所有考试。” 听见这段话的考生羡慕极了，纷纷议论： 这运气简直绝了，保送，这卡不是只在传说里吗？我就没见过活的。 我见过。 真的假的？ 真的，就第一场考试，是个联合考场吧，好多外国考生，有个俄罗斯女人抽到了一张。 然后呢？ 然后当然是立马用掉了，直接通过考试回家了吧。 回家呀，真好。 那些议论模模糊糊地传过来，乌鸦在雕塑顶端昂起了头，小小的眼珠转动着，精明笃定。所有发生过的事情，系统都有记录，当然也包括保送卡的抽取和使用。乌鸦最讲究数据统计，用已发生的事件样本数据库，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果。全球这么多场考试下来，抽到过保送卡的合计116人，每一个都会在抽到后以最快的速度使用它，间隔时长平均下来是5秒。这5秒是幸运儿用来尖叫、蹦跳和发疯的，也就是说，这张王牌卡的即时使用率达到了100%。谁能拒绝这样的诱惑？谁都不能。乌鸦歪了一下鸟头，居高临下地问： 考生有火，你现在可以使用这张极其珍贵的保送牌了。 有火张口就是2个字： 不用。 啊？ 用不用我说了算吗？ 有火问154。 对，是你说了算。你可以选择在任何时间以规则允许的方式使用它。 油火把卡塞进了口袋里，154捂着脸对922说： 感觉他快气死了。 谁？ 922还没反应过来。 系统啊。 922瞥了乌鸦一眼，莫名想笑，但他用毕生意志力憋住了。结果转头就见021小姐在偷偷掐自己的手，憋得也很辛苦。922对秦鸠说： 老大，抽卡。 运气这玩意儿真的是玄学，好坏扎堆来。油货刚刚抽到一张保送，秦鸠紧跟着就是一张免考卡，卡面上的附加信息非常具有冲击性。 双人两场，抽到免考卡的考生可以免除相应考试，按照该场平均分计入总成绩。你是一位幸运儿，免考卡不稀奇，双人双次的免考卡却非常罕见，抵得上大半张保送卡。你有珍重的伴侣吗？你有同行的朋友吗？你可以和他共享这场幸运。 雕像上凝固的乌鸦又活过来了。双人两场，这张卡对于刚刚开始考试的人来说就是一张免考卡，但对本场考生来说意义完全不同。这里的人已经考了3场，按照现有考制还剩2场，这张免考卡用在他们身上跟保送没有区别，还一保保2个。这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某些人终于可以滚蛋了，油货会被再次清除，秦秋完成考生惩罚会回到监考官的岗位。乌鸦张开了嘴，结果秦秋做了一件更具有冲击性的事，他冲油货使了个眼色，转头就把这张卡送人了。一副牌中保送卡只有一张，那对小情侣好不容易重聚，必然不愿意分开，但这张免考就不同了。秦秋将卡递给周琦和江源，玩笑说： 结婚礼物，算我和那位。他拇指朝后指了指，假装跟他无关的先生合送的。周琦朝那边看过去，尤霍正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等着。撞上周琦的视线时，他愣了愣，然后点了一下头，不算热络，也不算亲近。但周琦知道，那是一位很好的人，和面前这位一样。 这卡在考试里绝对是贵重物品了。 周琦摇了摇头说， 你们自己用掉吧，这是你们应得的，我们可不能收。反正只剩两场了，我跟江源会努力活到结束的。 我们用不上，留着也是浪费。周琦不解， 为什么？ 因为公事未了，私事同样，于公于私，秦鸠都不可能立刻离开这里。因为还没封够。秦鸠对周琦说，他将卡插进江源的衬衫胸带里，拍了拍对方肩膀说，走了。其他人陆陆续续都上了马车，九二二这才拉了一下秦鸠说， 老大你等会儿。 他特地挑了个远离马车的位置，在一座雕像旁边站定。 是这样，我们刚刚收到一个违规通知，挺奇怪的。 秦鸠挑起了眉，表情并不意外。九二二心说要完，难不成是真的？ 有多奇怪？说说看。 纸条是空白的，什么信息也没有，还是154查了具体细节，我们才拿到一点补充信息。 秦鸠点了点头，示意他继续说。 违规人写的是老大你，违规事项吧，有点模糊，一会儿说安全受到威胁，一会儿说。 说什么？ 说。 九二二挠了挠头，突然捅了154腰眼一下，154触电似的往前窜了一步，怼到秦鸠面前。九二二说， 让154跟您具体解释一下吧。 与此同时，922和021小姐同时往后退了一步，给她让出 C 位。154顶着棺材脸，一板一眼地说， 说老大你跟考生发展关系。 什么关系？ 秦九也不生气， 哼哼唧唧听不清。 154翻了个白眼，一咬牙， 不正当关系。 他说完又立即补充道， 但这条也只显示了一会儿就跳掉了，我刚刚看了一下，违规事项这一栏又是空的，可能系统界定出了什么问题，毕竟他思维方式还有偏差。 154说着转头看了922和021一眼，又对秦鸠说， 我们都觉得应该是误会。 秦鸠哦了一声，154又要开口，秦鸠突然说， 通知原话这么写的？ 也不是，写的是你跟考生交从过密。 秦鸠挑着眉片刻之后说， 那也不算误会。 154反应两秒这句话的意思，又把嘴闭上了。草丛一片寂静，922可能傻了，021漂亮的眼睛瞪得溜圆。 所以你刚刚打算说什么？ 秦鸠一点也不照顾在场三人的心脏，对154道， 继续。 还能说啥呀？154心想，他嘴巴张张合合好几次，终于憋出了一句， 我本来想说，老大你暂时去不了休息处，得跟我们回一趟监考区，走一个违规清除手续，把系统错报的违规记录给删了。但是 如果不是误会，就不是走清除手续了，得按规则惩罚。021替他把话说完了，系统出这个规定的时候依然得遵循隐私原则，只处罚监考官，而且是相对秘密的处罚。除了154、922、021，其他监考官 都不会知道。至于考生，系统默认不曝光不追究，除非考生上赶着来讨伐。所以零二一也没多问，但好奇心已经爆炸了。他瞄了秦秋一眼，发现秦秋没有要提那位考生是谁的意思，只是点了点头说： 行吧，回监考区再说。 作为一个心思还算敏感的姑娘，零二一从这种避而不谈的态度里感受到了尊重和保护，这令她很意外。零二一一直认为秦秋是锋芒外露的人，这种人疯起来肆无忌惮，往往也不知分寸，没想到不是。零二一破天荒的居然有点理解那位考生了，撇开偏见，这种嚣张和理性并存的人确实非常有吸引力。他拍了自己脑门一下，默默掏出墨镜戴上。922抓耳挠腮，欲言又止，好像个大猴子。他憋了半天还是没憋住。 老大，这不公平。 922说。 什么不公平？ 秦秋瞥了他一眼。 老大，你又不是不知道，这种事情倒霉的都是监考官。 922生怕秦秋吃亏，咕哝说： 你干嘛想不开？ 秦秋瞥了他一眼，922老老实实闭嘴了。 这才几天呢，那考生天仙下凡嘛，这么大吸引力。922不敢对秦秋这么说，只好趁着对方先走两步，跟落在后面的154、021小声抱怨。他们三个正要跟上秦秋，身后突然响起沙沙的脚步声。021的肩膀被人拍了拍，他转头一看，居然是油货。021疑惑道： 你不是上马车了吗？ 前面秦秋听见声音回头看过来，油货从秦秋那边抬了抬下巴， 上车发现少了个人就下了。 922有点担心他们老大的声誉。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听见我们说话了？油火收回目光瞥了他一眼。 一半吧。 不管听见多少，别跟其他人说。922交代到一半，想起油火连话都懒得说，估计八卦也不会聊，又放心下来。算了，总之老大先跟我们回监考区，不出意外估计很快就会回休息处，你先上马车过去吧。油货衬衫上还晕着大片血迹，零二一看得扎眼，也扶了扶墨镜提醒说： 考生马车就要走了，赶紧去。 谁知油货却没有要离开的意思，远处乌泱泱的考生马车动了起来，一辆接一辆驶出考区。油货朝那边看了一眼，又收回目光。 我走这边。 油货说着便迈了步。这人身高腿长，转眼就快走远了。三位监考看着他的背影愣了两秒，又赶忙追过去。021说： 不是，你干嘛跟我们一起？我们是要去监考区啊。 油货停下步子，半转过身来，嗓音冷淡： 你们交从过密，只罚一个吗？ 对啊，是不是不公平啊？922下意识回答道。下一秒，922这位傻小子就紧急刹住了车。 我去，难道说…… 三位监考官突然明白了这话的意思。922和154仿佛被惊雷劈了18刀，021小姐墨镜掉在地上，随时能表演原地升天。讲个鬼故事，那个考生的吸引力犹如天仙下凡。